Hello， 亲子天下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我是焦点话题的主持人施耀，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亲子话题。新冠病毒的确诊案例在台湾已经超过300例了。不久之前呢，也有高中跟幼儿园开始停课14天，很多学校都要开始提前部署，准备一旦停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进行线上的教学？万一真的停课在家，孩子又该怎么样自学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亲子天下媒体中心的副主编邱绍文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焦点话题。绍文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绍文。 绍文，前些时候很多欧洲国家都开始陆续停课，不管是美国啊、英国啊，然后就开始看到很多那种社群传出很多国外妈妈崩溃的自拍画面，不是全家电脑不太够用，或是爸妈在视讯上班的时候，有很多小孩在那边说：“妈妈，我肚子饿了，哥哥打我之类的。”真的线上学习这么挑战爸爸妈妈吗？ 这不好说，但是我们前阵子在家里试过线上开会，其实对我而言，尤其是我们家里有小小孩的家长而言，真的是梦魇一场。大家可能粉丝朋友们有看过那只刚试要讲的那支影片哦，以色列妈妈对着镜头自拍的那支影片，她说她宁可死，就算没有死在新冠病毒，也会死在家里陪小孩子线上教学。但我想可能事实上大家对于线上教学线上学习可能在过去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大家会比较焦虑或比较害怕，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做好准备其实是不需要这么样子的害怕或是焦虑啦。 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看什么是线上学习。线上学习是不是有很多种形式，不管是直播啊、互动啊，这些都算是吗？ 是的，是的。我想说我们可以先从大家比较陌生的这个所谓什么是线上教学开始来谈起，其实也没有这样的困难。其实我们主要分两大类来讲好了。第一类它就是所谓的非同步的线上学习的方式，例如说我们今天发生了停课的状况，孩子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到教室去上课，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可以在家里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继续延续这样的课程的进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非同步的数位学习，可能是利用线上的数位平台来上课来学习。另一种呢就是所谓的同步的数位学习，可能是老师他可以采取直播的方式或者是远距视讯的方式持续这样子 的教学方式。 所以简单来说，其实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的线上学习的平台，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课程，比如说像军医啊，或者是许多的什么翰林云端学院之类的，所以孩子们可以直接在线上选择他要的学习，一个人自己看。那如果是互动的话，老师可能就会邀请全班同学一起上线看看大家的状况，然后随时可以点名吗？持续做这样的互动。 对，其实像例如刚讲的那种同步的数位学习，可以透过直播，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平台，像 Zoom 啊、Google Meet， 或者像其实台北市有库克云也有这样子平台或是系统。那像例如无界塾，他们是采一对多双向的视讯教学平台，其实整个的课堂都可以搬到线上来进行。那同时除了老师可以线上的教孩子上课，包括点名啊、教学，其实评量也是可以的。那同时也可以搭配所谓刚刚讲的线上的学习平台。 所以线上学习平台基本上就是把线下搬到线上，不仅是老师可以授课，学生可以回应，同时间我们也可以透过测验啊或者一些互动的方式来进行。那接下来我就想要问绍文，大家之前都没有用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像我们公司也是最近才开始做线上会议啊、远端工作啊，才发现啊，原来有很多的功能要摸索机制。究竟我们要开始做线上学习之前，爸爸妈妈要做好哪些准备或哪些盘点的装备呢？ 是，我想家长们也不用太紧张哦。事实上，很多老师也是现在才开始在学习当中， 真的吗？大家都一起当学生。 其实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在过去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是蛮新的、哦、而且过去在老师端也是比较多资讯可能比较好或数位能力比较好的老师，有在采用资讯融入教学的老师，他可能会比较熟悉这套的用法，对于多数一般的老师而言其实也是陌生的。但我觉得刚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化危机为转机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新的数位学习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家里自主学习。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那要做哪些准备呢？我觉得不管是老师家长也是一样，我觉得最简单最基本的几件事情大家可能要先确认。第一个就是家里的载具够不够，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其实很多家长开始焦虑了，就是如果今天家里有好多个小孩，如果你是那个以色列妈妈，你是不是要准备四个载具，或者是你自己如果停班在家里上班，你自己要不要，还有你的另一半要不要，就是家里可能要先算好，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家里的载具分配上面是不是足够的。那再来可能家里的频宽，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什么时代，会不会家里的网络是 是不是大家家家都有，其实够不够快，能不能看影片，其实这部分都要事先的做好测试啊，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在家里几个人同时上网，这样子频宽够不够，然后载具够不够用。再来的话就是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学校是用什么样子的数位平台的工具在学习，你必须要有这个账号的注册啊，你可能要先去上网先去了解一下学校老师不同的课堂老师都是用什么样子的平台在学习，就是要自己先测试一遍啦。像我们开会也是 要先测，不然发现哎怎么连不上，或者是家里用 4G 网络根本也会有问题。 对，包括说你听不听得到老师的声音，或是你要跟老师互动，老师点名点到你了，你喊用老师听不听得到呢？不要在那边听不到，其实这样就很尴尬。就是一些基础的设备，然后包括跟老师保持好互动，比如说到真的停课那天说老师要在哪里公布我们的课表呢，包括老师怎么安排，不见得是每一堂课老师都是准时的八点就开始上课，然后跟在课堂在跟学校的作息一模一样，其实老师会根据在线上教学上面会做一些调整，这部分都是可以先跟老师做好一些情绪的沟通。 所以归纳少文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盘点家里不管是电脑笔电或者是 pad 或者是手最差的时候还有手机可以连上网看老师讲话，这几件事够不够，然后网络这么多人同时用视讯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那 第三个就是说学校怎么样跟老师一个群组，老师可以通知说我们要上课了，大家赶快连上线，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盘点的方式。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孩子爸妈很担心小朋友上网，表面上是说啊我要上军医或者我要做一些其他的事，但事实上可能夜一千一切换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上课不专心这件事到了线上爸妈会担心是不是会更严重，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 是，我觉得确实家长会有这样的顾虑，就连我自己在线上 在家里开会的时候坦白讲我也蛮不专心的。那但是换个方向讲，其实孩子不专心的问题在实体课堂上也是会发生啊，所以其实这个是正好是考验老师教学功力的一个时刻。那在家长端，老师其实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他也知道你针对不同的孩子他更需要做客制化的教学，或者是他必须要更多的互动，而不是只是放个影片一片鸦雀无声，然后一堂课就结束。若是这样子的教学方式的话，当然不会有效果，一段时间你可能就要开始点名咯，问问看孩子有没有什么互动回应，然后再来可能是你要叮叮他咯，就是要敲敲小孩子要多一点的互动反应。那再来家长端的话，我觉得一来就是如果年纪小的孩子的话，建议还是要陪伴啦， 陪着他一起上课， 了解一下看看孩子到底在学些什么。那当然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我觉得其实可以趁这个时候是可以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他定好读书的计划，你可能在家里不是放假，其实还是有你该做的课业的准备学习，或是有时候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是完全采用线上的同步的教学，可能老师会出作业在那个时间上线去学，可是老师有一些作业让你自己阅读写心得或是写作业的方式来做自我的整理，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考验老师跟家长还有孩子在自主学习，或者是老师要用更不同的方式用这个载具去让孩子吸引他的兴趣，那孩子的学习也不一定都是同步，他可能先看完影片写完心得再上线跟老师互动讨论，所以它有很多种变形的可能性跟新的学习，大家都要一起在这个线上学习一起学习的概念。 当然当然当然也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你觉得孩子学习状况不太好，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提醒孩子停课他不是一辈子的，他十四天之后你总会再面对老师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好跟孩子沟通其实 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大家也会担心说那如果一直在看那个荧幕啊或者是看那个会不会伤眼睛，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是不是每一堂课都能够用线上学习，比如体育课实验的一些课程，这个要怎么去变通或者一些变化的可能性呢？ 对，一般的老师他们会建议说把课堂搬到线上之后，那个课堂的那个时间确实是要缩短的，因为在线上其实孩子的那个注意力跟专注度是没有办法那么高，所以 有可能是调整成上课30分钟或者下课时间拉长20分钟，让孩子在这个段休息的时间确实要让他好好的休息，就是包括就是站起来起身然后眼睛看远方，就让眼睛能够稍微的休息，但是要提醒孩子那个镜头不要完全的关闭，或者是提醒他什么时间到了你就是一定要回到那个 荧幕上，老师看到你还在那个线上。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参考像军医提供给家长的一些建议，就维持20-20-20的法则，就是使用20分钟的电脑荧幕时间，休息20秒或是看20分钟，然后或者是看远20尺远，对，然后或者是运动一下眼睛，就是让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学习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 那接下来因为台湾还没开始，但是其实在各个国家已经早就已经全面的停课了，很多的那个出版商或媒体或内容商或教育的单位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免费的资源给大家，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些有趣的资源给大家？ 那例如说像Super Simple， 就是包括说它可以提供一些音乐啊儿歌唱唱跳跳 的还包括一些着色本、 哦、 对对，其实你可以下载列印出来让孩子打发时间也好，让他就是培养艺术也好。那再来刚刚我忘了回答主持人一个问题，就例如说很多实体的课，体育课或者是什么美术课你可能没有办法上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网络资源是跟这种艺术有关的，例如说像 Google Art、嗯、像例如说法国奥赛美术馆，你可能过去也没机会去，现在疫情期间你也可能没时间没办法出国，但是你可以透过整个的线上看到整个 3D 那环绕 360度的环绕，对对对对，就好像你在里面看线上看博物馆了， 对对对，你不用出国就是可以线上的看展、哦、这个其实有很丰富的资源，还包括说 我有看到一个温哥华水族馆，它可以 水族馆也可以线上看， 还有线上动物秀，有很多疗愈的动物，如果你真的觉得疫情让你们很焦虑或者是你不知道跟孩子干嘛，其实你可以看看水母在那里，或者企鹅水母在那里动，就是其实蛮疗愈，还有企鹅在那边走，就是目前的这些线上资源蛮多都是国外的啦，例如说 Amazon 就是它有一些听书讲故事的一些资源， 而且他们 我上去看它也分年段，有学龄前小学国中，还有一些文学的作品，那如果你孩子像你说的比较小的，你就听他有唱 ABC 或1234的英文的数学，它就是一个歌谣，所以你可以播着让孩子也一起听、嗯、耳濡目染，就当作是一个童谣来听听看。 对， 但这些都是国外的部分，国内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推荐的呢？ 国内的话我最推荐当然是我们亲子天下的 我们自己家的 对对故事有声书，这尤其是适合小小孩， 对、 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听故事， 三到八岁都很适合。 对，就是其实没有疫情的期间我自己小孩也蛮喜欢，那尤其在 这段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出去，我觉得放故事或者是让孩子听故事的同时，或许他也培养他阅读的习惯，看看一些书籍啊。那家长的话，如果孩子可以好好的看书，他可以安静的话，我们大人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沉淀自己，好好的阅读，或者上一些线上的课程，做一些自我的提升或者是沉淀。 谢谢少文。那亲子天下自己也做了一个数位专辑，上面有很多的资源，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我们这次媒体中心呢，制作了一个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亲师生大补帖的数位专辑，其实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提供给老师的如何线上教学超前部署，还有包括给家长的怎么样让孩子在家里能够安心而且自主学习的一些策略跟方法，还有刚刚讲的一些相关的数位学习的资源，全部都在这一包的专辑里面，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寻查看。 所以很多我们还没找到或今天没有机会谈到的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这些资源。 对对对， 谢谢少文分享这么多，那我们也会把更多相关的一些资源或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少文，就是说有时候孩子停课，那爸妈的工作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或干扰，或者说你必须要照顾孩子，那目前爸妈如果当孩子有停课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些假或者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好啊，就是你们家小孩的学校有发生有确诊的案例，或者是出现停课的情形，其实现在政府规定是可以请防疫隔离假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不见得是你孩子确诊，可能是你的孩子跟这个确诊的患者，这个确诊的同学有密切的接触过，所以你可能就会收到了一个居家的隔离的通知单。如果有接到这个通知单的话，其实家长如果要为了照顾这个小孩有这样子的需求必要的话，是可以依法申请防疫隔离假。但如果说你情形不是这样子，是类似你的孩子并没有跟这个确诊的患者密切的接触，可能只是同校但非常不认识，非常距离非常遥远，但是你也因此受到波及而停课，这时候是可以请所谓的防疫照顾假的。 爸妈应该可以用这两个方式来让自己的工作也可以顺利，同时能够在家照顾孩子，然后利用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么多的资讯来学习这个事情。 对，但希望都不要用到是最好的， 就是有备无患的概念。对对对，那我想说做个小结，其实过去这两个月来全世界的人都一起踏入了一个未知的一个变化，我们每天都有新的考验在考验着我们怎么样去因应跟调整，而且我看每天早上的那个 CDC 就是那个陈时中部长每天的直播，大家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很多的过去的正常突然间都消失了，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所以面对疫情学习带来改变，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怎么样面对停课不停学这件事，其实也给了老师家长还有爸爸妈妈一个一起面对改变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timing、哦、今天谢谢少文的分享。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来到亲子天下焦点话题，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最后如果喜欢本次内容的话，欢迎你评分五颗星或在留言写一些评论让我们知道哦。我们谢谢少文，亲子天下焦点话题，我们下次见， 拜拜。